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系索罗 B， 唔系，我系 Henry。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大家好，又是礼拜三的搏击会，今日就唔见一隻白鸽，同埋唔见咗所谓派胶盒， 唔见咗两隻， 一隻白鸽同埋一隻派胶盒。咁但係因为佢哋有公务在身啦，係咪嚟唔到一两次啦，咁迟啲我会再约时间啦。咁就 多罗姐教书嘛， 佢係一个好好英文教师，咁教大人嘅。咁我認識佢嗰刻已经喺度教緊㗎啦。咁但係佢每一个 term 呢，每一个 semester 佢都教唔同日子嘅。咁咁啱得咁巧，今个 semester 佢就教啱礼拜三。咁 佢原来教英文，即係而家先知道。 佢 major 係 English 嚟嘅。 哇， 佢係堅，係佢係堅讀書，係堅讀得書。 喂，唔係，真唔係講笑，我英文即係都叫讀囉，都叫做都 ok 啦，都睇得明白。啲 English 啲書我完全睇唔明。佢仲唔知寫乜， 佢仲要喺英國讀 English 嘅，如果我冇記錯。是堅抽的， 是不是成段嘢真的不知道寫什么。 是不知道哪头不知道哪尾。 好几页都是不得我放弃了。但是想拜嘢求其拿本巨著来看看。 喂，提起 Donna 又冇辦法不看一样嘢，因为都要买个广告啦，是不是我哋花生世界杯又有个所谓叫花生牙膠戰啦。到而家为止只得两个人正式，到而家为止只得两个人是高分过。当初俾嗰1万分嘅啫。一个就係俾人。 负资产嘅喇。 係一个就係俾人，係咪另外一个大家估唔到係欧乐轩。係犀利啦。 昨日系全线输喎，见到你哋。 梗係唔系我啦。梗係唔系我啦，係咪我买中咗一条飞，中咗四倍英格兰窿对窿。另外唔系。 哇，真係好癫啊，我觉得香港人真係好癫。 英格兰窿对窿 呢，连输两场呢都仲系个赔率仲系咁低。 所以你识滚盘呢，其实是有得买的。即是Donna其实有个名字呢叫手球盒。 是手球盒。 他买正他买亲嗰啲咩手球首名入球呢一定中 到。手名入球，我以为你话是马勒当拿。马勒当拿的手。 不是，可能我的名字交啲。不是跟不跟问题啊，真是啊 ,Roger 嗰啲跟他有达法的，欧乐轩跟他有达法的，他今晚又买了。 是吧，是吧， 你冇派出来。 我今晚买了美斯入两球。五倍。 都冇希望喺而家。 咁你好似阿 Sa 咁嘛 ,update 下啲 Facebook 嘛，唱下嘛。 真係冇人㗎嘛。 咁我有啦，但係有。 喂，今屆真係爆冷爆得好犀利喎，我觉得。 今屆整体形势分析呢，就第一场呢比较正路啲嘅。咁所以第一轮完咗，即係每一队嘅第一轮完咗之后呢，我都系正数。但我第二轮输得好惨，真係买亲都输咁滞嘅。跟住第三轮开始呢又赢返上去啦。 咁而家未到第四輪， 即係未到第四輪。呢個咩科特迪啊，對呢、這個唔記得咗邊隊， 日本啊， 希臘， 希臘， 即係最尾買啦嗰啲，輸十二碼， 唔識買啦嗰啲，唔係啊，你係問我邊一隊稱高啲，我都唔識啊。 階段輸十二碼，你話即係其實踢波真係除咗講好運之外，唔知講咩好。 嗱，所以奉勸各位，即係賭波唔睇波就賭波樂趣多，唔係係咪啊？咁冇乜嘢，即係 賭波贏得多。 你最緊要係自己有個心目中，譬如我攞得1000蚊出嚟賭嘅，咁你就每一場買一個定額嘅籌碼，即係例如譬如每一場我買100，但係嗰100蚊可能分開嘅，即係有啲可能買上盤，有啲可能買入球，有啲可能點點點。咁、你呢就係、比較有節制，咁就輸唔死，好似我呢啲。但係有啲人 千祈唔好瞓身。 係啦，例如阿土嗰啲就死得啦。 哦、 即係佢通常有1萬蚊喺袋呢， 賭徒賭，賭徒賭， 佢就要分開三注1萬賭撚曬佢。冇咧。系啦，佢就会冇咧，佢就要问阿 Roger， 喂，负分到唔到得啊？不如每人派多2万啦，有赌过呢啲啫，大佬。 佢都符合佢嘅个性噶喎。 嗱，系啦，呢啲系病态赌徒，大家唔好学，系嘛？ 佢一向都话玩铺大噶嘛，佢平时。 但系通常佢一赢咧，佢就会一次过赢翻晒上嚟噶嘛，即系譬如佢本来前嗰日唔知负几多千分嘅，但一赢翻上嚟3、4千啊，有赌嘢，即系又赢翻万分上去啦。不过唉，呢啲嘢大家自己谂啦，系嘛，赢啊！137输啊 ,731 通而教嘅。 通而教。 永远要记得呢样嘢嘅。 请听返6月 XX 日嘅拍下先到啊。 係。 我唔记得几。 喂，今日特别嘉宾Wing喎，要访问你两句先喎。第一你有 fans 啦，好巴闭啦开始。即係好彩你嘅 Facebook 又唔係开放得乜滞係咪，如果唔係你摆咗好多相上去嘅就有啲 Wing BB 㗎喇喎。 Wing BB 喎， 你不如叫我 CN BB 喎。好，一 CN 我哋一間先講。咁啊， 好耐之前啦，你上完逍遥游啦， 炮弹先嘅， 咁啊当然啦，但炮弹冇咩值得讲啊嘛，得个醉酒佬喺度。 O K， 讲咩？ 佢又拍台 啊，喺度啦。 突然间通灵啊 B 上身咁啊，你唔得，你上阿萧生节目，其实我都咧，其实叫做接触咗网台咁耐咧，其实我都有个心愿，我都好想即系坐喺萧生隔篱听下，即系唔好话做节目。 系啊， 嗱，郁敏我试过啦。即系你哋冇乜人知，得阿院长揾得翻嗰张相出嚟啫。 Okay. 我同郁敏做节目系啊，咁但系坐喺萧生身边做节目咧，其实咩感觉嘅咧？ 好冻啦，间房真系好啦冻。其实我冻到系震晒成个人咁。 因为佢好多灯啊嘛，佢开大啲就你灯，跟住 唔系因为同 Henry 一齐做，Henry 系会临入去之前开到个冷气咁大灯大嘅， 系咩？ 佢成日都话间房好热咯。 哦、okay, 有解救。 是我自己衰嘅，又冇大型捞入去。 哦， 萧生真係识好多嘢嗰次，其实到而家我都唔係好敢听返嗰日自己讲咩，我应该自己 loop 到。 我都係咁喎，我都係好怕听返自己把声㗎喎。 係。 唔係，其实呢嗰日我有听 live 嘅，我好少听 live 嘅，但嗰日我听咗 live。 我避免 啦。咁我係觉得你把声係好似好紧张，每一次讲嘅之前都要深呼吸吸好大啖气，而且讲出嚟係有啲震，即係好紧张，听下听下出嘅。 系好紧张啊，大佬，梗系啦。 但呢边你系冇嘅，呢边你系自在好多嘅噃。 系， 系，同埋 啦， 同埋赤裸流出咗张相咧，就系发觉原来嗰日你嘅坐法咧系同阿 Henry 好远，啱啱啫。 越坐越远啊！ 呢个我唔系帮 Henry， 不过就系我衰嘅，因为我成日我拧转身又要望阿萧生，我又即系我可能我自己嘅习惯望住人讲嘢咯，咁阿萧生望住我，咁啊好自然我拧张凳，咁其实我搞正嘅呢个就唔好咁样。 咁但系 Henry 咧， 好衰 嘅。Henry 应该都好倾啊，系咪啊？ 好好倾系，佢哋知道都好多嘅，其实特别系萧生真系识好多呢啲，佢真系连中田用紧咩煤佢都知道。我同佢我話唔係喎，而家中電都係用緊內地煤嘅，佢以前唔係用內地煤嘅嚇。 佢啲 research 都真係好深。 佢竟然我知啊，係啊，而家用緊內地煤，佢可以咁樣，好誇張。 嗱呢單嘢仲係好前期啊，即係如果將來真係要喺立法會表決嘅一成嘅時候，你會唔會參與一啲什麼抗爭活動啊、示威集會咁咧？ 嗱，咁呢一個你又 到時你又好紅咯噃。 睇翻網上面已經好多人話我係為電燈公司辯護啦，即係話我係為電燈公司打手啊咁樣。我好難嘅呢個。 咁周兰咁讲过有啲嘢你唔拎出嚟逐样分析咗在先，就好难咁快又话有咩立场嘅，我觉得，所以有啲嘢，所以我其实我听你嗰个节目，我就觉得，有啲嘢原来我未谂过， 系， 即系首先唔好理嗰样嘢啱定错啦，我 verify 唔到啦，咁起码听完晒啲嘢，再分析过，再去谂一谂嗰个问题，先至再讲个立场，我觉得系。一个比较合理嘅做法嚟嘅。 其实我作为持份者本身，我必须要即系有个 disclaimer 喺度啦。我作为持份者本身，咁我梗系希望工程喺香港嗰度做啦。咁如果唔系，我哋真系食屎咩？好老实讲嚟讲，系咪先？你乜鬼嘢？你都判晒俾大陆做噶，咁我哋真系食屎啦，系咪？但系。所以我一定會有呢一個利益係存在咗，好難。如果我去出聲咧，就好容易俾人攻擊嘅。其實亦都會好容易俾人話我靠邊站啦，靠電影公司講嘢啦。但係其實而家嘅諮詢，就算有幾多我自己咁睇啦，就算有幾多反對聲音，都係同東北一樣。佢可以四萬幾個反對書，得七份贊成，佢咪又係照通過。重點喺大媽撒度嘅。佢即系搞掂咗电灯公司，搞第五大 Masa 先至推啦。 但系呢单嘢到时有咩抗争，其实都系顶硬上噶啦，系嘛？ 但系电灯公司会食噶嘛？ 嗯， 系咪？佢边个去做抗争？环保团体做抗争？唔会噶嘛？ 唔知道，我思而有，即系呢个系因为喺你哋所谓 你讲个抗争系指边？ 例如拉下布啊，呢、okay. 样嘢梗系要表决有成嘅，系咪？咁因为呢啲嘢喺你哋所谓叫持份者眼中就系觉得系一个利益啦，系咪？又或者你哋有份落场玩咧，其实你哋唔会用嗰种方法嘅， 系。 又或者你觉得纯粹系一个所谓叫。有理由嘅抗争，譬如你话个钱唔会平咗，又话啲空气质素唔会好咗，又或者个 efficiency 唔会提高，呢个系你哋嘅视点啊嘛。但喺香港人眼中，嗰个系一个政治立场嘅问题嚟噶嘛。 嗱，咁就好容易啦。 我觉得如果你个论述出到街，有群众支持， 咁咪會可以有個抗爭咯，我覺得冇問題。 如果推得到去呢一點咧，即係好似張東北咁，你推到一個全香港人嘅事咧，就好容易去講啦。 最緊要 有公共特別係某一啲議員可能就會話：哦，總之我就係反對紅色資本，我就係要本土嘅。係 咯，長毛咪係咯。 嚇嘅話，咁呢一樣已經唔使講，佢哋一定會抗爭啦。 係啊，所以會有人啊，你唔使放，一定有人嘅。個問題就係睇下梁振英生唔生性嚇，佢夠膽死出啲咩招數谷人上街嘅啫。 咁呢样就真啦，睇佢哋用边招啦，佢哋要咁都冇办法啦， 系嘛？嗱，访问咗少少电力女郎啦，今日我哋讲第一单料啦 ，juicy 啲嘅， 系 CN B B， 大家点睇啊？ 唔好提佢喂， 其实佢而家 想睇啲相啊，大佬喂，我嗰日喺立法会见到佢啊， 嗯。 咁啊，我都唔好咁望佢，大佬。 點解咧？肥屍大隻 OK 喎， 因為落咗妝， 真係好頂人上身 啊！唔係啦，以我 即係又未食飯，又佢平時即係個樣，大家點大家知啦。再加面容潮水，喂唔好撞鬼咁。 喂，大佬，佢咪同一個肥咗三四十磅嘅 Darling 差唔多樣。 嚇、 啊、，Darling 都有 fans 啦，點解李思燕 B B 冇 fans 啊？ 咁起碼係肥咗三四十磅，即係佢今次可以以呢個主席減三四十磅。 系， 虽然我唔知得唔得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咁当然我派一彩啦，系嘛，我高调呼吁咗金走去抗争啊嘛，去佢身边打边炉啊嘛，虽然佢冇打到边炉，大食会啫，但系都算，我都 我见到好似有网民去食麦当劳喺佢附近， 梗系唔得啦，喂，大佬啊，你呢一招要引佢， 麦当劳都香，你有冇搞错 啊？炸薯条唔香。 拎个波去冻咧，起码整个鸡煲啦，系嘛？我话我私人店两磅肥牛出嚟手切嘅，阿 Terence 就话两斤海虾，睇下有边个去装啦。 你要拎个炉去， 有人够胆拎炉去，我够胆拎肥牛，话俾你听。我同埋话俾你听，呢一次搞咧系全香港人支持你嘅金金大师，我话俾你听。 但系佢琴晚去，今日就冇再，但今晚有人去噶。 我知啊，我谂接力都有人去噶啦。吓，咁有人问过我啦，喂。嗰時金金去做呢啲嘢，對不民主黨，你又鬧佢 係嘛？ 點解你而家就啱咧？嗱，一樣嘢好簡單嘅啫。成日啲人問我幾時減肥，啱今日講緊。 係。 咁我話俾你聽，我減緊肥，你喺我面前打邊爐，我唔通話你刻薄咯喎？講唔通噶，係咪？點解要笑嗰啲人？係因為嗰啲人造假。 嗯，咁啦吓，等阵先，你系咪讲紧你先讲？ 我讲紧我自己。点解绝食系一个有效嘅抗争？系因为你用你嘅道德感召人哋可怜你或者尊敬你， 嗯、 对你嘅信念系嘛？ 系啊。 对你嘅坚持系喺道德上面给予你嘅肯定啊嘛。 系。 个问题就系话李思英个人有咩道德立场咧？啊，虽然我唔系好睇到，但系唔紧要系嘛？我都支持你。 联盟嚟噶。 所以就算何韵诗支持你系嘛，都系支持你绝食。既然你话绝食到死好，就俾你所谓嗰啲叫不善功变成，俾你 佢拉系叫警方執法啊，反占中嗰啲咁嘅嘢 嘅 啫。 我唔理啊，即系如果警方真系觉得同佢有得倾嘅，又或者有条拉出嚟執到法嘅，咁啊佢好彩咯。咁但系執唔到法，佢系要绝食到死噶嘛？喂，我真系好支持佢噶。 佢今朝唔系改咗咩？佢今朝好似话我会直到我身体支持唔住咁嗰啲㗎喎，转咗㗎喎好似。 唔係咁老实上。 你叫警方執法呢一样嘢。 就永恒㗎喎。所 以要用一个咁大嘅道德感召去做呢 先唔好令佢道唔道德感召啊，即係 呢。係你有冇见过即係全球所有地方嘅民主运动又好社会抗争又好嘅抗争运动系要用绝食去叫警方執法。哇！我真系未听过，大佬，你咪有乜道德感召可言、啊？ 又系好简单啊！我净系想周秀楼陪我食一餐饭啫，我话走去绝食，我希望佢经理人执法，希望你起码都唔食饭，都同我饮杯咖啡得啩，系嘛？我私人货金边啲俾你啊？ 咁 你 可以试下、啊，嗱，我会 sponsor 俾啊， 唔使啊，我最多都去饮杯咖啡咁啊，即系肥牛啊， 咁所以两样嘢冇得咁样比较嘅，又真系 唔系好简单一样嘢， 本质上嘅唔同。 而家就系话我质疑你嘅动机系咪神圣第一，第二啊质疑你嘅决心，有咩方法可以测试到你嘅决心咧？咁我唔喺你身边打边炉食肥牛食鸡煲做乜啫？系咪食薯条点得啊？ 所以 如果系质喂，起码都两磅肥牛、鸡煲、洋葱系嘛，起码花椒八角 啲味俾佢闻到。 系啦，吹去佢嗰度。思燕 B B， 你食唔食啊？系咪？ 好好食啊！ 好啦，咁啊，点解民主党嗰次又唔闹得咧？因为人哋话晒都绝食咗咁多日，系嘛？人哋个坚持已经系你公众睇到噶啦。咁、你再质疑佢嘅坚持，我谂系唔好成立，因为人哋已经喺咗度，系嘛？你质疑佢系造假。 咁做假嘅方法地啲質疑佢，或者第啲行動啊。咁所以呢民主派朋友呢啲嘢唔適用嘅，係咪？咁就算係咪有人要去表達意見咪表達囉，不過人哋係鬧你刻薄啲咋嘛，香港地冇咩唔做得嘅，係咪？香港係一個多元開放自由嘅社會，你咪夠膽去做囉，係咪？做完就俾人鬧咋嘛。但係我肯定試煙呢一鋪呢俾人搞下應該嘅，連何韻詩都帶隊去咯。我幾時 即係所以你冇搬龍門咯，係咪啊？ 我冇，我 如有的話咧，我哋都歡迎。 我話 票大票上追擊 Raymond Lai， 我寧願我寧願俾人話契弟，有得自認契弟。 你認咗啦， 我認咗啦嚇， 仲要找數。唔知有啲人找數嘅， 我都唔搬龍門， 係 OK 係 嘛？係啊，嗱，睇下邊個夠膽死就打邊爐啊！不過老老實實啦，打好打啦，因為我都覺得佢捱唔到第三日、第四日。人哋講緊係十六七日嘅絕食，你又攞三四日嚟玩，你啊肥屍大隻二百幾磅，得喺個立法會前邊，我唔知你喺度做乜。啊、你又话要饮汤、啊、我唔话你真定假，但问题就係话喂大佬你第一日就已经就係坚持唔住咁啦。仲要你不忘自拍，喂自拍唔该你自拍得靓啲，不过以你个样子又难少少。但係你咁多人自拍，点解你唔做啲有用啲嘅嘢呢？係咪你唔警方唔執法你執法㗎嘛。你咁多正义嘅朋友喺你身边。 喂同埋件事未发生点執法呢？我真係唔好明白。有个逻辑上嘅矛盾㗎喎。 我唔知啊。 即係件事未发生，警方无法執法，但你而家仲絕食呢种所谓道德感召嘅方法要求警方執法，但警方係冇办法執法嘅。所以呢你永远都系实行唔到嘅嗰样嘢。 嗱唔紧要， 诉求系永远都唔会成功。因为嗰样嘢未发生，无法執法。 現實嚟講咧，喺 Facebook 已經好多個群組啦。嗱，例如最多人裝到咧，叫及實李斯煙無限期絕食防止走數專業。咁佢啊堅持唔住又好啦，絕食到死為止又好啦，係咪？佢搬唔搬龍門係佢嘅事啦。但起碼呢個專業會 constantly update 佢而家情況。嗱，佢最新咧就係喺呢個三個鐘頭之前咧就 update 咗張相。就喺度撞幕入面呢陰功咯，蒙住條白布係咪，又好似唔係佢都化咗少少妝係咪，佢都似係有少少美圖秀秀。 好多有冇鏡頭嘅大佬。 唔好啊係咪。 好多有鏡頭仲得。 係。 佢都似有用少少美圖秀秀去 執 執個樣，但係執完都其實你試下其實好簡單嘅啫，萬必一個咁嘅人絕食呢，即係唔好話耐定唔耐時間，其實佢身體儲存嘅脂肪比例係唔足以去捱咁多日。但係你攞 CNBB 或者我 有牌俾你， 我話俾你聽，起碼都三四個禮拜坐底。 三四個禮拜。 大佬你咁你搵下金金都兩個半啦，咁我唔三個禮拜係咪？大家有啲即係儲存好多能量喺個身體入面㗎嘛，下街頂一頂佢啦。即係呢 Discovery Channel 有個節目呢叫叫 Naked and Afraid， 係將一男一女呢就係令係攞晒佢啲衫，將佢擲去一個遙遠嘅地方，例如荒島啊，例如啲森林啊、沙漠啊成啊，要佢喺冇工具、冇人幫、冇水、冇食物之下生存21日。呢21日裏面呢全部食物啊、生火啊冚唪去自己嚟冇地圖。捱完21日之後呢喂呢個係呢個有多個賣點，就係有一男一女同埋兩個人冇咗衫。因為令到你個情況好慌張啊。咁嗰兩個嘢通常喺個實驗完結之後呢21日之後呢普遍都輕十磅八磅㗎。點解輕十磅八磅？因為佢哋其實會搵到食物嘅。佢可能狩獵啊，又或者執到啲生果。我饮到水啊！喺啲咁嘅情况之下， 都瘦十磅八磅。 李斯煙点会瘦到啊？即系佢 reserve 太犀利啦，系嘛？唔好计个肚腩 咁啊，大佬！ 计佢啲手手脚脚都起码五六日，系嘛？佢连好能够系嘛？嗰、那个能量好充裕嘅，仲要谂下佢成个人系嘛？喺度又唔系行又唔系喐，你有咩做啫？你又要做份工話俾阿爺睇你好忠心啫，係咪得㗎啦，你而家已經好忠心㗎啦，係咪你可以喺帳幕入面。 係咯，到底博咩呢呢單嘢我真係唔係好睇得 前嗰排佢衰咗嘛，俾人告勞資審裁處嗰度告佢話唔俾人工嘛。 啊講得好喎，呢單嘢有個人我識過叫我 Jordan 喎。 係 啊，佢係我個朋友嚟喎。咁啊。 咁你衰咗你梗係要補鑊㗎啦。 嗱人地告嘅。 嗰單嘢係好揚㗎啦已經。 係梗係好揚 啦。大佬佢叫曬記者嘅。 喂咁呢個人是正义联盟的代表，你咪咁正义。 正义联盟拖欠人哋嘅薪金。 系啦，佢话几正义先得噶，大佬成个正义，佢抽把剑出嚟噶嘛，当日 系 咯，咁咪好正义咯，系咪？咁梗系要搞佢啦。原则上点解有件事咁开头呢？当初呢个李思燕 B B 又搞咗个网台，类似系有嚿钱， 但係嘅問題搞下搞下縮皮啊，唔搞啊， 維穩費啊嗰啲， 我唔知啊嚇，我唔想我唔想屈佢啊，咁但係問題任何一樣嘢搞搞下唔搞，梗係有原因啦、 啊， 咁問題搞搞下唔搞，你都要找數噶，咁你而家唔找，咪落得如此下場咯，咁嗰筆錢邊度嚟咯？咁唔通佢自己銀袋咩老細？ 又搞啲抗爭 sidetrack 咗呢件事， 咁啊唔知啦，係嘛？咁啊咁多錢使，我哋又冇 都要攞翻啲分嘅。 咁啊，即係總之啦，我哋俾阿 Credit 呢個李先啊，我哋希望佢啊絕食到死為止。咁我就係話嘅，即係喺佢死之前咧，我哋應該係走去獻朵白菊花，就唔係黃楊達嗰包白菊花。但係獻白菊花之前咧，我哋應該喺佢身邊食一餐解胃酒。而嗰餐解胃酒咧，最少都咧，有啲蒙古烧烤啊、烤全羊啊，同埋， 总之好， 系啦，即系喺佢死之前嗰刻，就算佢冇得食嘢都好，我都希望佢闻饱啲食物，系嘛，等佢安心上路。饮麻婆汤都希望佢有啲香味送一送啊嘛， 好嘢， 系嘛，所以我哋唔好辜负佢吓，喺佢死之前嗰刻，我哋一齐吹鸡去佢身边食全烤全羊。 加油啊，先 B B 咁啊！ 系，梗系啦，及实佢啊嘛。嗱 ，Juicy 啊，讲而家啦，我哋希望咧踏入我哋第一个正式嘅话题咧，就系讲翻咧之前抗争。因为嗱，老实讲，呢几日咧，其实大家的心情咧都唔系好放得低， 系啦，落啊嘛。 因为由6/13开始冲击开始，一路每一个礼拜五嘅节目咧，就系喺度谂紧究竟今 个下个礼拜五做咩？系啊，个礼拜五做咩？ 过唔过到今个礼拜五咧？ 就搞到我下个礼拜五做咩咧？舐咁气啦！礼拜五晚，因为不断咁样去迁就佢嗰个抗争， 系咯。 咁 呢我哋都系冇呢个花生台系冇呢个足够嘅 equipment 去 support 我哋做呢个户外直播嘅。 咁啊， 所以就搞到我哋系你咁气乱晒坑。 你如果做 live 就如果冇得听得啦，因为嗰度我唔知要俾条咩线你，你先听得到咁多人上网。今日就出咗个访问啦，类似阿 wing 你又好似收到啲风喎，系嘛？阿吴亮星又觉得今个礼拜表得所谓叫表决到。 吴亮星同埋林郑月娥啦，即系我哋睇翻嚟咧，就话佢突然之间今日出咗都受嗰啲访问咧，就话今个礼拜唔系应该表决嘅。 系。 咁你哋点睇啊？两个突然之间咁样走出嚟。 阿 Johnny 咧， 你讲一次，啱啱嗰个。 今日林郑月娥，你知林郑都好少出声噶啦，呢啲 佢已经好低调啦，呢排 好啦，低调，大佬正改佢仲唔够高调，佢好高调噶啦。咁佢今日晏昼走咗出嚟，咁跟住林吴亮星又走埋出嚟，都系话今个礼拜唔会表决。咁其实佢今个礼拜 即系讲明。 你点睇啊？ 唔算整蛊咁话咯。 你点睇啊 ，Johnny？ 咁佢而家都仲有好多修订案入咗，但系好似俾人剪走咗。 唔系，而家讲紧系不信任动议。 我不信任动议 呢个规程嘢嚟噶嘛？系咪一定要处理咗先嘅？ 佢话要表决呢样嘢啊？ 唔系 呢样， 唔系佢系话过啫。 表决系表决嗰三亿几批。但系问题之前已经排咗好多动议喺度啦， 系啊系啊。 咁但 系 就算佢话自己 一人讲三分钟啊嘛，万边有讲过噶？ 系啦， 你廿几条友加埋都系6-7分钟嘅啫。 我话俾你听啊，其实呢铺大家喺度扯猫尾。我觉得吴亮星呢只死猫，就算佢必定要食咧，都唔系今个礼拜食，佢唔够胆。 下个礼拜， 你需知道下个礼拜咩？你需知道下个礼拜咩日子啊嘛？如果 下个七一 礼拜五， 如果有80万人上街，咪铺。 是啊 破 即是如果今个礼拜五 直接啲系 匆匆表决咗出面老实讲可能冲唔成嘅但是民怨喺呢个情况一定会达到顶点。咁如果呢个时候唔想吴亮星知道呢个系一个契机令到自己会落镬嘅时候佢必定要令到呢一个礼拜表决唔成。点样先可以表决唔成呢 陈茂波今日仲喺度搞地区咨询喎即系做 show 喎。 係啊今晚 咁呢啲 钟。 排咗喺度 即係我哋好多战友而家可能去咗包围佢哋啊我哋有啲做战友嘅关系系。 咁梗系要啦系咪呢啲嘢。咁但系问题点解吴亮星要打开口牌话俾人听佢有信心今个礼拜表决到呢就系、是、叫你啲有份拉布嘅人唔该落力啲阻住佢冇俾佢表决。 咁高张。 你 谂 下。 咁高张。 政治就係咁噶咯噃， 喂，同埋都要拖拖你啦。佢今個禮拜講埋，喂，咁佢下個禮拜就剪你布啊。 你知唔知？佢而家最怕就係話禮拜五個個放水，等佢表決。佢表完決，出面衝與唔衝之間，有人可能衝下馬路啊，又呢又路啊，突然間民意喺短期內凝聚咗，跟住下禮拜七一 就爆 啦，30万个人上街。咁我問你梁振英呢鋪點收？ 30万㗎啦，講真，如果過咗，我覺得。 琴日大班 而家個公投嘅數字，即係。 琴日大班又打曬開後牌，呢鋪梁振英搞唔掂東北咧，就稱住人頭落地，又腳痛又剩。咁係咪大家都要送梁振英一程咧？咁嗰日究竟大家係咪衝啲又唔衝咧？所以呢個時候最精嘅就係林鄭同埋吳亮星，佢打開後牌話嗰日要表決，就令到你嗰日咧喺規程上、喺時間上，令到你啲人咧就唔該麻煩佢少少，阻住個表決。 希望大家就喺互相猛猫尾嘅情况 就 过 埋啦， 唔系过埋啊， 就又过一個 星期。希望大家就系话，拉到咁上下，大家都意志消沉啦，不如下礼拜边表决，等七日你就行咗先啦。咁呢个你阶段性胜利，你咪冚唪唥制晒咯，系咪咁讲啊？ 嗯，我都同意你所讲啊，但系如果系咁就真系 正常嚟讲个分析就系、是，佢哋有冇咁高张咧，我就好有保留咯。 我当住系先啦。我老实讲，我觉得呢个世界冇蠢人嘅，只不过就有时嗰个人做一个蠢嘅决定，我哋唔知背后嘅原因系点解，系嘛？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系唔该晒 B 哥交翻支麦俾我第二节嘅时候补翻两句先。头先啊 Johnny 有个唔同嘅睇法 ，Johnny Fox 啊， 你有唔同嘅睇法。你嘅睇法系即系林郑同阿吴亮星就夹埋，就帮呢一个七一降温啊嘛。 系 咁咧，就顺势就挽救呢个梁振英。就嚟倒台， 我谂佢又唔系挽救梁振英，但系问题就系唔希望上边怪罪落嚟俾任何一个人。 即系如果你个 佢又佢惊七一收唔到， 你个阴谋论成立嘅话，我就有另一个阴谋论啦，就系、是、如果我系林郑咧，我会点咧？我思考方法就系我会好想梁振英死咯。一定系唔会帮佢，一定系谂办法做瓜佢， 送你一架，送你一程， 所以我系绝对唔会帮佢降温嘅。 你系即系我又好难， 所以我觉得佢系冇呢个政治操作喺后边嘅。 嗯 但系就系、是、我睇法就系头先谂咗一谂就系话，因为七一多唔多人上边直接怪罪落嚟咧，佢系会每一个有份令到七一多人嘅原因，佢嗰个人都会，我谂有啲风险喺度嘅。咁如果嗰个人系林郑，我又唔知佢成。 因为阿林郑而家净系孭住政改一坛嘢啫嘛。佢舊時發展局嗰啲丁屋僭建啊， 係啊，佢都殺出嚟噶。 骨灰庵啊， 好打得㗎嘛， 踢走曬咁啦。而家踢下，本來發展局嘅，而家又踢咗個食環署，因為要高永文攬啊嘛。即係已經揈走曬好多嘢㗎啦，所以佢而家淨係處理政改就夠㗎啦。 咁啊，點啊？咁你禮拜五落唔落去啊？上個禮拜五我哋去咗啦、所謂叫做大家都風平浪靜啦。 禮拜五我哋炮打司令部喎，阿欣生會上嚟喎。佢同阿索罗 B 会吓、 啊，但你嗰日做 live 定点啊 ？live 啊，国情新 B 佢话 哦，咁啊，唔系咁你要揿住阿 B， 等佢唔好饮咁多酒。 会开拖咧讲啊？ 唔系开唔开拖嘅问题，而系你讲嘅嘢喺阿欣 Sir 面前讲咧，就即系我谂阿索罗 B 又未至于可以 有啲压力噶啦， 系有啲压力嘅，系咪？即系欣生连达赖喇嘛嗰条线都得嘅， 大家斗爆料啫，佢哋我觉得相信系。 唔系啊，我怕到时阿 B 可以饮醉酒咁啊，人哋讲 A 佢又讲 B， 人哋讲 C 佢又讲 D 啊。你知佢最兴呢啲嘢噶嘛？ 我会尝试 反应下吓， 尝试制止佢啊！ 但系 我惊芒果上身，佢讲下捉梅嘅。 你叫质量，唔系你叫饮少啲，尽量希望。 讲下佢真系芒果上身，我唔敢出声，我阿翔嚟啊嘛！ 你搵阿翔屌翻一搵转头啊！ 啱啱 咁啊无谓啦，系咪？ 喂，其实讲翻星期五咧，咁你头先都出咗个咩啊？其实系咪真系一个非法集结嚟嘅咧？ 即系啊，系你头先临开节目之前，你都问咗我几个问题啊。 系啊，系、啊。 你问多次，你讲嗰个咩非法嗱？其实咧，关于非法集结同埋非法集会个分别咧、我喺唔同嘅节目同专栏又好都讲好多次嘅。不过通常大家咧都系冇听，或者系都系最尾都系唔记得咗，分唔到嘅。咁我都再讲多次啦。 系 嗱，呢单嘢讲起点解会有非法集会个问题咧？就系话佢立法会而家就将立法会嗰啲地方就 block 晒。唔俾你喺度做集会， 即系之前 咁咧，就将你班人咧掟晒出去马路嗰度，就画咗段路俾你。但系咧就冇俾个不反对通知书你嘅。 咁其实佢已经 set 咗个 prelim， 就系你已经系一个非法集会。 咁咧嗰度本身系一条马路嚟噶嘛，咁系公众地方嚟噶嘛。原本立法会前面嗰个广场就属于立法会嘅，咁所以嗰度就唔算系公众地方，就唔会中咗公安条例嘅未经批准集会。咁如果你而家去咗嗰度，而你仲要系早两日先通知我，话俾我知要我去嗰度集会，咁我又出唔切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咁我咪呢个自动变成咗一个未经批准集会咯。 咁咪真系生活成冻鸠你哋咯， 即系系啦，即系冻俾佢冻鸠咗。 咁但係我斷估佢唔會就咁樣就宣布你嗰個係未經批准就會走去檢控人啩？咁你唔即係製造政治炸彈俾自己嘅啫喎？ 但係佢係咪之前都已經懟曬牌啊？你哋呢個係一個非法集會咁之類似啦。 唔係，佢通常都係喺衝與唔衝之間舉牌嘅，即係嗰個阿 Sir 咧，佢背後咧孭住好似好多好多好多碌劍咁嘅， 好似日本武士嗰啲咁。 一隻隻出嚟就有幾隻顏色嘅，一隻紅色，一隻黃色，好似仲有咗啲藍色旗咁上緊嘅。佢通常一開大聲公嗌咧，就係話即係集會完咗之後，例如遊行。游行完咗之后呢，通常啲人喺度聚集啊，冲与唔冲之间呢，嗰个人就会走出嚟，呢个系一个未经批准嘅集会，希望游行人士尽快离开，咁诸如此类。 或者话会话呢个已经系一个你而家参与一个非法嘅集会，要求你哋立即离开咁嗰啲咯，如果唔系会拘捕啊。 咁 Up to now 礼拜五系冇人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噶嘛？ 以我所知，应该好似系冇。即系东北居民， 我点知啊？谢志峰唔知啊，谢志峰入场 封欧俾阿蔡佳佳而家， 咁要问苏生攞电话， 而家电话号码。 嗱，讲开呢一样，我想问阿 Raymond， 你个电话有冇被 call 爆啦？因为已经拘捕咗成十几个人噶啦。 我唔知道，因为我 block 咗啲唔听嘅电话，我唔知道。 咁你 唔系啊？咁 PM 你 唔系咁 PM 我又啊系 ，sorry 冇。我突然间反省一下，原来我 Facebook 咧，原来咧，如果唔系朋友，系 B M 多， 咁就冇 多晒 B M 喎。 嗱，记住摆上花生个、花生嗰个 Facebook。 唔系，但系花生你入咗，唔系你花生都要 join group 都要人 approve， 我又唔知边个 approve 嗰个嘢。 系咯，即系结果有冇？ 到而家都系零。 有冇 call 你咧？结果 冇吓，即系但呢样嘢我会反省一下，我会改一改我 privacy 嘅 security setting 吓。希望真系有人揾到我，亦都希望真系 refer 到一啲有用嘅 connection 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系嘛？ 唔系你讲开东北咁，上次其实我有啲嘢想讲，就系即系有人即系被控即系藏有攻击性武器啦。 哇！嗰单嘢得人惊啊！ 即系听闻啦，我唔知啊吓。如果我错，请更正。就是、听闻佢哋似乎系嗰两位小朋友系听呢、這个热血嘅。咁就犯咗呢个咁嘅事件。嗱，我唔知啊，我再 佢系一个未入会嘅热血公民啊嘛，即系 so call 听闻啦吓。 即係未課金，又或者未有會員 number 嘅，係咪？又或者冇訂閱熱血時報。 咁呢即係犯咗呢啲案件呢，就即係好大鑊。其實因為藏有攻擊性武器呢，根據嗰個公安條例，就係即係好嚴重罪行嚟嘅。其實就係基本上係需要坐監嘅，一定係，就算初犯都好。 因為嗱，講真， 阿子豪琴日交代我呢，佢話佢萬一俾人拉到呢，好想知我判咩，咁我順便就講下啲判刑方面嗰啲嘢啦，但其實判刑嗰啲嘢咧，首先你睇個控罪係咩啦，咁有啲控罪咧就其實係法例規定咧就係、一定要坐監嘅， 一定要坐監，例如 判刑都唔得。 攻擊性武器咧， 例如坐攻擊性武器就正正係嗰樣， 就一定會坐監啦。 咁呢樣嘢就不論你背景初犯乜交叉嘢都好啦，你唔使諗啦， 就坐監 啦，你預備即係入去啦，就咁基本上係咁嘅。 耐唔耐咧個判刑？ 咁耐唔耐就另一个问题啦。咁、 okay. 就即係有好多案例，再讲返每个控罪本身都係判几长，咁嗰啲都有 刑刑罪 有个 range 可以跟嘅。 OK， 咁如果你话普通嘅判刑指引就睇你，例如你讲俾人告非法集结咁样，咁佢都有啲案例啦出咗嚟啦，咁就睇你系咪初犯啦。如果你已经试过十次咁断估，你都可能你又 长毛就有人犯 刑嗱，缓刑你又做过啦，咁首先你可能要食翻你自己个缓刑啦。咁同埋佢你缓刑咗，咪唔会再俾机会你啦。咁一定系再判监啦。咁嗰啲就以后就无论点判都系一路监加上去嘅啫，即长短嘅问题啦。如果你系一个初犯冇案底，需要好睇翻你个个人背景嘅。你个背景系 身家清白、 有正职、身家清白、有家人嘅支持，诸如此类啦。咁通常就应该轻判啲嘅。 但喺个量刑系近起点嗰边，就唔系话个量刑唔同。 系咁，你话嗰啲唔系规定咗要坐监嘅罪行，即系你唔系杀人放火啦，嗰啲一定要坐啦。咁、你基本上你话好多都得嘅，即系例如你可以做社会服务令啦，接见感化官、接受感化啦，或者缓刑啦，或者甚至乎罚款都得嘅。即系打人有啲案件都系判罚款嘅啫。 我知打马草嚟嗰个罚五嚿啫。 哦，系啊，咁咯。就係、是、咁，所以其實好闊嘅，所以係 仲少過 亂 拋垃圾。 你呢個比喻唔應該， 亂拋垃圾嗰個係定額罰款， 唔係第二樣嘢就係話，即係話你打麻雀，如果輸咗俾佢1000咧，我就寧願俾多5嚿打多個2錘。 你反正都是一场麻雀是吗？你又契弟咁旺，我就打了你。 咁啊，睇阿哥 输又唔争在啦，系嘛？ 好买咩？ 有案底啊，哥 有案底。你上次先讲过就话有啲案底系你可以点讲啊？叫可以话俾人听你冇犯过啊嘛？ 系上次系阿谭大壮讲嘅。 系啊，呢啲我就即刻熟读系嘛？希望 翻嚟再长问啦，可以。 系咯、啊，其实真系 播俾佢先。 真系好想问佢，我哋可唔可以？即系我其实本来今个礼拜咧系 你又准备打人？ 我冇啊。 唔係即係係啦，叉開咗個題外話，但係都照俾你講。你係阿 Wing 上嚟之前係好期望見到 Donna 同 Jeffy 喎，原來。 其實我不如咁講，我係好期待今個星期嘅節目，就係、是、Donna 同 Jeffy 點樣會去 respond 或者民主黨，佢、對於622而家公投呢一個咁高人數，佢會有咩反應嘅？即係我真係好期待你哋去問呢一樣嘢啦，等佢哋 Donna 同 Jeffy 自己答 㗎。咁就因為你問咗呢個問題啦，頭先我打俾 Jeffy 啦，咁我好難講話佢呢個。讲法系咪代表民主党？但系佢身为中委嚟讲咧，我都觉得几 official 嘅。大概意思喺现阶段未开中委嚟讲，就系冇表示。佢哋对于呢个投票结果表示欣喜。讲完 表示欣喜，同埋等候党内磋商嘅 系啊。咁呢个都系民主党一贯嘅做法， 系一贯最安全嘅打法啦。 咁即系呢啲梗系冇死错人啦，系嘛？即系我哋要对佢咁高嘅政治手腕咧，系表示致意、 表示欣赏啊。 O K。 唔系咁，但系就系冇咯，就系人哋话俾你听，即系佢未开会系冇意见啦，亦都冇。 咁佢大佬唔好出年先开会，师傅佢唔该快啲。 你可以继续隔空同佢退场啊！我觉得你咪等佢哋下两个星期翻嚟回应。 系啦，据说佢又话俾我听咧，听日就开会。咁可能你问嘅嘢，听日就已经有答案噶啦。 系咯，我好期待去睇下佢哋究竟系点。即系衰啲讲句，如果真系真普联个嗱，首先而家两样嘢啦，人数已经系高啦，被超出系预期啦，而家成七十几万人去投票，而家有非常高嘅投票率啦。我哋讲紧都系想要公民提名嘅，我谂呢一样都系大家都系。 而家好明显嘅，其实你三个方案都系公民提名噶嘛，都依然有呢个人数去投票，咁已经系。即係其實你使乜開會講啊？即係市民支持公民提名咯，講完啦。 咁呢一樣嘢就帶到嗱，本身我唔知我係唔係啱，因為我唔係跟得太貼啦。咁究竟民主黨由頭到尾佢就話一個冇篩選嘅，咁即係點咧？咁而家咁多人係反映咗話要公民提名啦，佢條 line 會唔會改咧？呢樣第一樣嘢，其實我真係好想知民主黨佢點 react。第二就係真普聯。如果咁好彩地竟然係大多數嘅話，就算唔係嘅 40% 都係一個好高支持率嘅話，咁佢究竟622之後又點樣表態呢？喺真普聯度，佢 第二個問題我答你唔到。第一個問題，依我嘅理解，或者我聽過佢哋咁多人講咧，其實大家個原則都係冇變嘅，大家都係想要一個冇篩選嘅普選。有啲人就會覺得。呢、這個冇篩選嘅普選呢、這個結果係透過唔同方法都可以achieve 得到嘅，其中一個方法又或者最保險嘅方法就係所謂叫公民提名。而民主黨相信嘅就係、是、因為公民提名係一條阿爺 set 咗個底線，佢唔想同阿爺正面有衝突，因為佢覺得同阿爺仲可以有溝通，所以就唔喺呢一方面同阿爺堅持，佢就用第二啲 work around 去達到一個冇篩選嘅普選。呢、這個我理解。 但係佢呢一刻有冇一個 work？around 已經 work 咗 嘅一個方案出嚟啊！ 佢哋即係都同佢哋 D day， 例如係政黨提名咯，啊，即係呢個佢哋 共產黨提名 咁樣冇篩選法咧，佢哋係講唔到嘅。 佢哋唔係我佢救病嘅地方就係政黨提名 good， 個問題就係話幾多個議員嘅提名先至叫做一個政黨提名咧？政黨提名係一個概念，唔係一個方案啊嘛。而公民提名就係一個好實質、好 practical 嘅一個手段。令到你達到一個冇篩選嘅普選，政黨提名係一個概念嚟嘅啫，其實唔係一個手段嚟嘅，即係唔係一個好 precise 一個 blueprint 嚟嘅。當你做唔到嘅時候，你要傾細節，細節大家就可以魔鬼在細節裏。於是傾下傾下咧，又係一個可以俾人將 同佢哋做呢個 D day 嘅時候，都有啲即係咁啱同組有啲民主黨嘅黨員啦，佢都講噶，我哋唔一定要公民提名噶，最緊要個例如個提名委員會。是直选的咪得咯，话咁而家有冇咁嘅方案咯？ 唔系， 重点系佢系有冇一个方案 咯？跟住咁话咁冇，咁而家你想点啫？ 唔系，咁事实上佢哋而家讲呢个阶段，其实都系好 clumsy， 即系正如佢有啲嘢咧， 係即係好似頭先 wing 咁，喂，有啲嘢譬如622嘅投票係咁多人嘅時候，你洗條春開會咩？你而家就已經黃碧雲可以走出嚟話俾人聽，你民主黨嘅立場係咩咧？點解仲等開會啫？佢不嬲講，即係做嘢都係咁襟時。例如喺普選嘅立場都係，即係佢永遠而家就係拋一個概念俾你，話俾你聽，我哋都係同樣地向著一個概念而進發。 冇篩選， 點樣令即係點樣有手段令到達至呢個概念成功咧？就講唔到嘅。即係正如黃洋達話俾你聽，幾時都可以推翻共產黨㗎。我哋諗下又得，嗌下又得，叫人貨金又得，去廣東道遊行又得，打到共產黨，共產黨都會短三幾年命嘅。呢個係佢嘅睇法，係嘛？呢、這個概念等於你日日話俾人聽你想中六合彩，日日話俾人聽你想中三 T。但你反問翻人哋三 T 點樣買？我未買過三 T 喎，咁你唔好話俾人聽你。 唔係你個質疑係合理嘅，其實。 咁係咯，即係你冇一個實質嘅手段啊嘛。即係我話俾人聽，我今期想 做。我哋手頭上有第二個手段喎，仲要問你點解唔支持嗰個手段嘛？問題喺呢度嘛。 即係話人哋民主黨就想買六合彩，唔係想中六合彩，但係佢就期期都唔 Q 買嘅。 係。 人民力量想中六合彩。佢就期期都買，不過買嘅方法就唔同，佢又可能買七個字，我買八個字，跟住有啲人就話唔係嘅，黃仁達就係一個咁嘅人啦。我話俾你聽，點樣可以中六合彩啊？ 就係、是、當你諗住相信會中嘅時候， 錯 就會縮，唔係咩？ 錯 ，OK， 一行到入去馬會全餐啦，唔該。 點樣全餐？ 買曬所有 啦，大包圍， 大包圍， 大包圍， 係 好似唔知計過唔知1億。亿领嘅啫，一领 实中就帮我试翻佢啫嘛。 哦，佢唔知喎， 睇彩。 佢净话俾你听。 总之你相信。 总之你相信你买全餐一定赢梗噶啦。佢唔话俾你听你有几多钱。第三个比喻就系话，我都知道点样沟到陈法拉。 系点样？ 你只要搵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钱俾佢就得噶啦。 系。 日日 买啲 BV 啊。 话你好靓仔，好靓仔，好靓仔，好靓仔。 诶，有钱咪可以整容咯。 系。 系嘛？你只要好多好多钱就得噶啦。咁嗱，我唔知点样好有钱啊，大佬。 系啊。 咁你日日同人讲概念就得㗎啦，你又唔需要讲手段嘅，呢样就係民主党俾人诟病嘅地方。咁但係问题一日未到622开彩，係咪大家都唔知个投票结果係点，又或者一日政府未抌佢嘅方案出嚟之前，你都唔知民主党点样对佢嘅方案 react， 即係话唔定民主党而家大义凛然，政府掟咗个方案出嚟四不像嘅，何俊仁第一个走出嚟，我而家辞职。Trigger 呢个五区公投，佢咪做民主英雄咯？ 系啊。 咁但系民主，我唔知佢犯法嘢，即系我唔知佢犯法生系嘛？咁咪放长双眼睇咯。而家呢个阶段咧，即系讲真，你可以质疑佢嗰个所谓叫路线问题系咪？即系追击佢唔追击佢系后话，但系你起码就系话，既然你冇一个实质嘅手法去达到你想要求嘅嘢， 系啊。 咁我人民力量唔系我人民力量，你哋人民力量去俾第二个方法出嚟，而系有个实质嘅行动嘅 前人民力量成员咯。 当系住先啦， 当系 咁你。你公众你咪自己去 judge 一下边值得跟咯，系咪？咁、 啊、 因为有少少622嘅嘢想讲就系、 是， 其实嗰日开始投票之后，当然 Facebook 俾人洗版啦。咁、我其实我嗰时都望得几紧、即系唔知第一个钟就已经系20000。 乜第一日嗰个投票数字系好吓人嘅，其实 系。 你知唔知我三点几打一次电话俾阿当娜问佢？你驚唔驚到最後臨尾一開票箱有 得廢票， 唔係有800000票 啊？係啊，我記得你講過啊，我都剔咗你呢個 point 嘅。 即係喂，你 即係如果當個香港人口或者多個選民數字都大過， 係啦，因為佢呢件事之前就係所謂叫上一波叫白色恐怖，或者所謂叫網絡攻擊。當然，原來呢一次要歸功於 Cloudflare， 就係話，佢發覺原來打得走嗰班大陸黑客嘅，咁啊，即係令到你呢個投票順利進行。但係若果人哋啲鬼佬打唔過啲大陸佬，啲大陸佬真係贏咗，到你又即係你之後，即係當然最蠢嘅一個方法就係令到你投唔到，大家唔知有幾多票咯。但係如果佢真係攻擊得到，佢真係話俾你聽，投完票有800000，咁我真係唔知你點樣解釋。 咁 即 係 你當然話俾你聽，唔係啲當然有水分啦，我而家都信。 我都信。 咁但係問題是你要話俾人聽，你個 system 係credible 嘅話，你係要好準確話俾人聽，你實際大概有幾多票嘛？即係如果你開票有800000票，一半水分好未啊？都400000，真係有400000個人投票。 唔係你講開咧，我今日嚟之前咧，你講公投咧，我睇咗文匯報一篇文章咧，講呢個公投咧有八大漏洞。咁咧，其他嗰啲即係手機可以重複投票啊，用他人冒用他人身份證， 嗰啲已經證明咗係假啦。 呢啲已經證明咗啦。我覺得最有趣嗰樣嘢係話，跟住個網上保安不完備啊。最有趣係呢個，我睇完咧，我係揞住個嘴喺度笑。 佢係最了解呢樣嘢嗰個人嚟嘅，你明唔明啊？因為發動攻擊嗰個就係佢哋啊嘛。話哎呀，你個 system 咁多漏洞嘅， 起義攻 不停俾我哋攻擊到嘅， 唔係而家咪 所以又出咗呢篇報道咯。我一睇完，哇，係勁啊 ！OK 喎， 最好笑就係呢個 point， 你明唔明啊？ 但係現實係證明鬼佬係好打過共產黨嘅喎，而家打咗班共產黨員，唔係邊有咁多人投票啊？即係蕭生個 prediction 就大概係90万至100万啦。 八九十万 吓，咁其实我唔知道，即系我冇佢咁叻，我估唔到几多票。但系无论如何，即系个票数。 哦，如果而家计，而家计都睇到个走势嘅，即系佢股票 价位。你点分析佢咁高嘅投票率咧？ 即系点啊？你话个投票 点解？点解咁多人投票？ 即系我谂同白皮书嗰样嘢系好大关 系。即系你觉得系有人 白皮 书票出嚟， 黑客攻击呢样嘢系催谷到嗰、那个。投票是爆升咯，可以咁讲啦，即系比我想象中多噶，如果仲多过五区公投， 初初其实你 唔 多 咗， 我系估十零二十万嘅啫，我真系估十零二十万嘅 ，OK， 所以我都系一个契弟啊，系估错啊， 好欣赏你，你咧， 但我冇公开讲啊，其实， 我初初其实我系谂30几万嘅咋，所以哇，第一日有30几万，真系我都觉得好夸张啊。 我好似同个阿 Donna 讲唔知 half mil 定係几多嘅。唔会好多。 即係你都係估五区公投嘅人数。 啊。呢原因好简单。其实老实讲你唔可以将两样嘢拉埋一齐嚟讲。因为五区公投系一个正式嘅投票。 嗯。 你系要第一你要登记。 即係你真系。我估咁低呢就因为上年元旦嘅游行个电子公投系得个。 係啊。 六万几嘛好似。 嗯。 咁所以我估今次吹到行咪十零万囉。 但你有冇谂过上次元旦公投有几多时间去谷呢件事咧？同埋上次元旦公投个方式系点样投咧？ 系点咧？请讲。 嗱，唔系，其实上次个投票漏洞同埋成个运动嘅宣传系比今次差好多好多倍。 唔系今次，因为始终你系占中经过三次嘅商讨日之后，出咗三个方案，就即系有足够时间酝酿。 你讲紧呢个投票系酝酿咗8-9个月，大佬成年，你系煲咗咁耐，你有翻咁多人投票系应该。即系当然第二样嘢，你系白皮书谷咗啲人出嚟，咁唔单止系白皮书嘅，而系成个政府嘅运作，而成个政府对示威游行抗争，又或者对社会公义不彰显呢一样嘢出咗好大力度。佢确保而家香港就系冇公义，其实你要多谢佢。唔單止只單一個白皮書，而係今次即係當然投票嗰日就俾好多人洗版啦、 嗯。 而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係好多本來唔出聲又或者有名有姓嘅人都會出嚟話俾人聽，佢走咗去公投。一個係何韻詩， 係 另外一個係阿 sa， 呢個就緊要啦。因為你要知道，我哋去公投，我哋習慣搞事嘅，我哋喺 Facebook 話俾人聽公投冇乜人跟嘅、嗯，即係對於自己嗰班聽眾或者自己嗰班朋友嚟講，佢係唔係都投㗎啦？你對個社會係起唔到 ripple effect， 但係阿 sa 就唔同啦，係嘛？阿 sa 鋪張咁嘢，我本來都唔知咩叫公投，阿 sa 鋪完，我即刻 download 個 app， 我又投，跟住我又搞掂啦，係咪？即係我媽都唔知咩叫公投。 個情況有一次台灣即係佔領立法院嗰陣時咧，即係好多明星啊、靚模啊。 有好多 post 张相出嚟， 系有好多有 credibility 嘅人去 justify 咗成件事啊！你觉得参与咗呢一种运动，就系证明咗你自己代表咗 justice， 系 呢一个就系个重点啦。咁于是越嚟越多人代表咗正义嘅时候，令到每一个人都彰显咗，即系对于自己彰唔彰显到正义呢一样嘢，系一定要令自己参加呢个运动。 系你可以话，你咁样叫过 critical mass 咯。你觸發咗某啲嘢咯， 即 係一啲平時我完全身邊係完差全唔關心政治嘅人，佢都同我講去投票，我都未投過。 咁快 係啊！我有嗰啲同事，即係佢係連提委會係咩佢都唔知㗎，即係雖然佢係一個大律師啊。咁咧，佢都同我講，佢阿媽都投票嘅。 係 佢阿媽都投票啊！ 我真 係 驚啊！ 我就係飲一杯茶，阿媽問我咩投票啊？我投得㗎？點樣投法啦、啊？係嘛？我同佢 download 只 app， 佢自己就投咗啦。即係佢覺得呢一件事係正義啊！但係你話喂，之前嗰啲所謂叫公投，因為真係起唔到 涟漪效应，你冇人去 justify 成件事究竟做道德性或者正义性喺边，於是令到个 critical mass 过唔到，於是就起唔到个 multiply effect， 好、简单一件事。但系而家就真系好似系已经系过咗个触发点，每一个人都觉得系需要多啲关心呢个社会，多啲参与，即系多啲参加社运。虽然大家方向可以唔同，有啲人系最温和嘅参加，例如睇下新闻，又或者去投下票；有啲人可以进步啲咁参加，例如去参加多啲组织动员啊，开下街站啊，派下传单啊，甚至乎有啲人中意上到最前线嘅。佢鍾意真係实实在在咁用汗水去拼搏嘅。 嗱，我琴日都开咗街站。即係呢你都感觉到平时我哋呢啲咁嘅即係激进派开街站边有人睬你㗎、你去派嘢人哋秒你马叉你有份。 而家多咗都友善嘅态度。 哇，我琴日拉票叫人投票呢，哇真係好多人对住你微笑点头啊。 甚至 係我哋讲緊係喺呢个乐富咋嘛。都系咁嘅情况喎。即系你唔系六四喺维园门口咁样啲人同你微笑，咁嗰度预咗啦，嗰啲嚟得六四晚会去得七一游行嗰啲一定同你微笑噶。即系你喺一个普通嘅社区咧，都有人同你点头微笑，啊投咗票啦。即系你系感觉到成件事系好入到普通香港市民嘅心咯。个情况正如阿涛琴日我有听佢节目，佢有讲话，即系有啲似03年嗰阵时啊，而家，即系人都觉得要出嚟反23条。有啲似嗰陣時嘅情況。 喂，咁如果係咁，你估七一今次有幾多人㗎啦？ 轉頭返嚟講，休息一陣。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譚志強。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是陈建文。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馆。 第三节。 好，第三节翻嚟啊。 头先讲讲下讲个七一啦，系嘛？ 我哋多咗个人喎，而家即系要介绍。 出下声先啦。 多咗个以温和见称嘅 Tony Choi， 你个咩137371，你不如唔系731，你 731 黑太阳咩731 神咁早嗱神咁早咧，我邀请埋阿 Tony 加入呢个牙教战嘅，点解你又唔买咧？ 冇啊，咁佢哋冇摆我落去，咁无谓买啦。 你都未你要买咗注先至出到 account 噶嘛？你都唔投注，何来有 account 咧？ 小佢都唔系用你嗰头，佢自己投噶嘛？ 佢使 鬼咩？ 自己投注啊？ 咁啊系， 赌波不睇波噶嘛？ 我可以话俾你知咧，依、這个方法咧系我。照計咧係唔會輸嘅，點解咧？因為咧你原來可以負分嘅，佢得幾多咧？咁即係話咧係冇後果嘅，即係話咧係唔會出現好似三個人跳樓自殺咁樣嘅，因為你無限噶嘛。 喂，你即係只要你尾二個轉唔好輸， 你應該一 最後嗰轉唔輸得 一轉壓曬落英格蘭度咯。 唔怕噶，你而家零分，下次咪负五千啦，下次咪一万啦， 唔系嘅，唔系， 负咗之后咪冇得买咯， 唔系 赢咗， 我哋一商量咗，开头系大家一万分嘅，有人跌到落负数先至可唔可以派多一万分？其实可以，其实会 say no 嘅，去到一点，即系如果你负36万分嘅时候，不如每人派多100万啦，咁我家临尾一注压咗100万落去，个戆鸠鸠赢鸠咗，死人， 所以就系因为咁， 嗰个最 most 犀利就阿土啦， 即系赚得嘅啫， 即系我哋可能。咩注都系买三两千， 咪赌赢咯俾佢。 系啊， 赌赢。 即系我哋有冇犀利？最尾嘅注咧就买三两千，阿土就系晕，都系负咯，负咗100万，买多咗100万 去咯。系 咧，有刀手指啫嘛。 即系我可能系咁啦，系嘛？喂，临尾一样嘢，讲个七一，七一你系点睇啊？觉得有几人咧？ 今次人多嘅，我觉得系。 今次我唔拣股少， 我觉得系应该系。多过梁振英有接近50万，我谂接近嘅。 我估50万， 因为咧啲人讲翻03年咧，其实唔止50万人。你睇当时嗰个阵势咧，成条街都系可能有70-80万嘅，系错估，系即系绝对系报细数，我觉得即系估少咗嘅。 当年有70-80万， 我估有嘅，因为个当年系 真 系 好虚行，塞实晒成个铜锣湾嘅湾仔， 铜锣湾湾仔，所有地铁全部都系人。全部都是人，好夸张。 2003年 沙士， 咁啊，零四因為沙士關係咧，你知香港人係好即係點講啊？坦白講，真係幾契弟下嘅，唔係針急，即係差唔多插穿隻手咧，都唔會出嚟嘅，係嗌痛啦，痛到唔掂啦，先會出嚟咯。 咁但係今次又唔係喎，今次喺即係經濟效益底下又冇呢回事啊嘛。 今次可以話即係 經濟好，就個誘因冇咁大啦，出嚟行嘅。 有個問題就而家經濟咧，其實係開始向一個 K 型嘅發展嘅，好似嗱早兩個阿土問我，喂，今年啲樓市睇跌幾成啊？ 唔係早兩年啊，唔係早兩個月啊，係年頭嘅時候，阿院長頭先曾經我時問過，佢覺得今年樓價升定跌，我話俾佢聽係升嘅。佢话俾我听系跌， 你好难买跌噶，真系。 即系阿聪，你唔系 一般嚟 讲， 一般嚟讲个分析系会跌嘅。但系问题就系话，咁你如果银行不乱印银纸，香港起啦，因为我嗰时净系得一样嘢啫。因为我信阿伯嘅讲法就系、根本香港系起唔到梁振英督嗰个数嘅楼， 绝对起唔到。 你起唔到嘅时候，又点会跌得到呢？ 因为建筑成本贵，同埋香港系都系行紧高地价政策嘅。 系、 咁你而家头笪地喐下都六七千蚊，加四千蚊尺嘅建筑成本，咁啊万一蚊，咁要卖几钱啊？要赚翻两三成，咁啊卖万四蚊起码啦。所以沙田第一城咪万四蚊尺咯。 哇，真系好贵，唔系讲笑啲。 全部破顶啦！而家啲世界都全部破顶噶啦，四百尺嗰啲全部都要五百几万噶啦。而家上车盘系要五百几六。八万嚟紧有机会上车盘系升到八百万， 即系你讲新楼， 唔系上车盘啊， 即系讲紧 而家，讲紧而家三十，讲紧而家， 你唔好咁吓佢啊！呢、這个系准新郎哥，你唔好咁吓佢啊！ 喂，如果我住喺贫民区，我唔知道啊，大佬， 佢 我嗰度我见唔到啲地产， 佢住嗰度都系唔系，佢住嗰度应该系三百尾四百头嘅啫， 即系我话佢趋势啫，即系咧，唔系我系讲紧嗰啲，即系譬如你话 牛头角啊、淘大啊、 淘大 吓、沙田第一城啊、 第一城嗰类叫做蓝筹屋苑，咁嗰啲有机会你去尺价去到万四蚊嘅，咁你喐下都四五百尺，咁如果五百尺咪七百万咯，大少少咪要六百八万咯，唔出奇噶。嗱，点解话点解一路都啲人话喂啲楼会跌咧？因为你基本因素系唔跌啊嘛，最主要就系咧以前啲香港冧市嘅时候，九七年咧系嗰啲医生好律师好搵五六万一个月啦、 啊， 当时都系、可能中产搵五六万一个月啦，佢哋两公婆加埋搵十松啲万， 系冇错， 但系佢哋系。供三层楼系要供二十万嘅，即系话佢哋唔食嘅，都供唔掂啲楼。咁啲楼一跌落去又冇人租，咁佢哋根本顶唔顺，佢、可以顶到一两年嘅，顶、到九九年、二千年顶唔顺啦，开始打靶。由二千年开始咧，啲人系跳楼嘅，系打靶嘅。咁、所以咧，啲人话如果升市咧，就要超前买货、跌市要超前跳楼。你唔超前跳楼，冇人同你接。升市亦都系你唔超前去买货，冇人卖俾你，个个睇升啊嘛， 即系一样跌起上嚟系放唔到嗰啲嘢，啲楼 唔系楼都 好啲，即系呢个行业就会知啊，佢哋系会疯狂咁喺度踢契嘅， 唔系楼都好啲，楼去住啊嘛， 系 楼自即系就算冇人要自己住翻， 即系我听翻啲律师朋友讲，佢哋即系癫到点咧？嗱，你知即系可以讲下啦，题外话插少少，即系香港嘅楼宇买卖合约咧，就系、佢有句英文叫 Time is of the essence。即系咧，你唔系嗰日成交唔到咧，咁就系你违约嘅。咁你癫到点咧？讲咗五点钟，即刻落闸，唔俾你嚟，跟住啲人系冲过嚟交嗰张 check 俾你啊嘛。 哦，咁啊， 咁你哇落闸你交唔到咁啊，我踢你契噶啦，大佬。 嗰 条你违约， 嗰条唔够咩噶啦？一早三点钟信咗律师楼啊，你冇得落闸噶。当时九七年咧。即係到去到九八九九持續幾年之後咧，連律師樓都走佬啊！啲錢 stick 好喺律師樓咧，佢律師樓都走埋佬喎。咁你啲錢 stick 好喺嗰度咪點啊？俾個律師，因為律師揸人錢啊嘛，律師都炒窿啊嘛，律師炒窿啊嘛，咁咪唯有執咗間律師樓夾大師徒咯。當時係好多律師走佬， 係啊， 咁啊唔係淨係律師咧，係好多專業人士走佬。 我識好多啊， 但係咧呢幾年嚟咧，嗰個香港嗰個樓嘅發展咧，點解我話冇得跌咧？同阿土講。因为呢几年金管局个指引咧，系不断将个楼宇按揭嗰个成数越降越低，低到点样咧？系低到而家 第二层楼 买二千万嘅楼咧，基本上你借到三成嘅啫，股价嘅三成。 你第二层楼已经系借到三四成， 好难借嘅，好难借嘅。咁你谂下啦，咁低嘅按揭成数，咁高嘅嗰个首期，你点样跌咧？你净系面嗰阵跌个面嗰阵，佢一啲都唔入肉， 即系跌两三成都唔入肉。 唔單止唔入肉，而家因為咧，你啲租金頂得順啊嘛，你咪可以，因為而家利息低嘅，你租頂得順，你根本就唔會怕依樣嘢，因為收租翻嚟，甚至乎仲有錢袋落袋。 係啊，係啊。 咁你諗下啦，點樣諗咧？而家個市咧，有個新 好難大諗啦，就係咁講。 就算而家諗咧，都係啲最有錢嘅人買樓。 係。 因為佢揸住好多現金，揸住好多好多物業，佢哋好多係冇按揭 嘅。我都睇住啊，即係啲細單位係啲尺價貴得好離譜。 係啊，萬幾蚊嘅， 尤其是啲三四百尺嗰啲， 係啦，嗰啲冚唪唥萬二三幾 尺嗰啲， 最少要萬二三萬。 十年樓內嗰啲啊嘛， 係啊， 唔係講緊廿樓噶啦， 係咩？ 即係講緊廿幾年樓都要嘅。 我已經見到連大埔中心即係呢啲幾廿年樓，即係都講緊過萬蚊尺咧，即係我腳軟啦，大佬。 所有樓而家都要過萬咁滯，幾乎即係任何樓普普通通嘅樓都要。过万蚊尺， 连帕拉威文你都上车了， 你唔好讲我啦，你唔好讲我，讲七一 系啦， 好快 check 咗。 喂，讲翻一七一咧，即系啦，讲翻七一啦。如果个个环境好噶嘛，唔出嚟咧，咁啊老实讲，冇人去东北包围噶咯，冇人出嚟投票噶咯。喂，环境咁好，投咩票啊？系咪？ 但系投张票，特别喺网上可以投嘅情况咧，点都容易过你热死辣辣七一走嚟行咁多个钟。 未必嘅，我觉得今次未必嘅。因為你正如 Johnny 話齋，上次嗰個元旦嗰個投票咪得幾萬票，一樣係好容易嘅。問題今次咧，我覺得係共產黨落咗好多藥，即係佢哋其實係不斷錯估香港形勢嘅。你諗下啦，又出個白皮書，跟住咧。所有嗰啲喉舌個個出嚟講，又話你哋呢班人非法，連投票都話非法， 哦、非法呢個就係 真興，人家興好多香港人嘅。咩叫非法啫？你咪拉咯，你係咪應該拉人先？如果非法，七十幾萬人犯法啦，而家嚇。 即係你講開非法咧，一定要講一個法律概念啦。如果你叫得非法咧。我哋英文一定即係你叫 unlawful， 或者 illegal， 一定係講緊你係違反刑法，即係你係會俾人落一個刑事檢控嘅控罪， 而你有條 嗰啲嘢先至叫做係啦，有罰則，嗰啲嘢先至叫非法嘅，即係例如非法集結啦，例如雖然好多非法集結我唔同意嗰個非法集結啦，又或者你即係嚟偷嘢、打人、搶嘢，咁嗰啲全部有個控罪嘅，就算你係法例嘅控罪也好。是普通法的控罪也好，你有个控罪告你是犯了刑法，那个才叫非法的。如果这些情况呢，你只可以说最多你说他没有法律基础啦。即例如我开节目之前阿 Wing 问我，喂我跟他结婚的是我老婆。另外一个我又叫老婆，那个可能小三来的。那个 我 没有法律地位，没有法律地位，那个叫。 是咯。 那个就不是叫，你不会叫 那个是不是叫法律 法，你不会叫我做非法老婆嘛，是不是即系冇呢样嘢噶嘛？ 因为咧，即系共产党嗰个法咧，佢哋系完全冇一个法律嘅观念嘅，完全冇法治观念嘅。即系坦白讲，连清朝啊嗰啲律法都比而家共产党先进，我觉得。 系。 因为咧，共产党杀人咧，基本上佢点审？ 佢唔系啊， 但系咧，清朝 嘅地方咧，就在于佢啲法例就写到无懈可击，但系佢个执行上咧系简直系彻底系崩溃嘅。 系。嗱，啲人就话咧，香港嘅法律咧写咗冇写唔做得嘅嘢就做得，台湾嘅法例咧系写咗唔做得，啲人都去做；大陆嘅法例咧系写明做得都唔捻准做。 系，即系仲有第三样嘢啦，即系唔争再讲埋啦。个概念就系、是、你即系仲有第三种，你就叫嗰样嘢叫违宪。假设我当佢而家个讲法系啱，基本法当佢个讲法啱啊，基本法冇写嘅就唔准做， 咁就全民制宪。 咁呢样嘢咧都叫违宪，呢都系叫违宪啫。宪法上边，就算你做咗嗰样嘢，你最多呢样嘢你俾人系。司法复核，例如政府我哋话佢喂你冇权做呢样嘢喎，基本法写咗唔准你做呢样嘢嘅，或者某个政府机构冇权做某一样嘢，而政府做咗，咁咪越权咯，越权咁咪违反基本法咯，咁你呢样嘢你咪司法复核佢咯。 嗯， 咁我哋而家公投做一样嘢，你最多话冇法律基础，你连违宪你都讲唔通，你点样违宪啊，大佬？你咪司法复核我咯。 基本法 边个啊？ 梁振英咧，嗱佢。琴日定系前日出嚟讲啊嘛，话基本法里面咧冇国际标准呢四个字嘛， 咁都冇，但系都冇机构提名同埋冇四大界别。 即系你讲开呢样嘢咧，就好离谱咯。有好多嘢咧都冇，基本法冇讲话做得噶，即系有嗰啲嗱，即系嗰啲咩唞气食饭啊， 基本法 咧唔讲啦， 系冇写明梁振英可以做特首噶， 净系 佢都非法噶， 净系一个 就违反基本法， 净系一个超级区议会。 你揾下嗱。你喺基本法抄出嚟，梁振英可以做特首，冇弊即系唔得啦，系咪先？ 系呢、這个就比较坊间啲嘅讲法啦，我讲啲高深啲啦，叫做你超级区议会有写咩？边度有写啊？ 非法区议会咯。 喂，连单程证审批权都冇话系即系俾国内去审批，咁你又系上面嘅？咁呢啲咪非法噶？ 非法 嘅，大佬。 即係你樣樣都話非法，你唔好扣帽子先喺度。 喂，嗱， 所以我頭先嚟之前，我已經諗咗今日要講咩㗎啦。我今日就會搞一個非法公投。 係。 點非法？ 就關於我嘅頭髮嘅髮型。詳情請瀏覽 www.facebook.com 打 Johnny Fall 落去 ，OK？ 大家可以就住我嘅髮型去做一個公投，呢個係一個非法公投，拉我啊！ 喂，另外我想问一问少少嘢咧， 我想投票。 林恒子写一篇文啊，就话中联办话呢个公投系非法咧，佢话可能系诽谤，系咪可以告咧？ 系， 即系佢嗰个法律基嗰、个理据，你觉得通唔通咧？ 诽谤就好似嗱，首先讲下又就岔开少少啊，你 accuse 人哋。话人哋去做一啲违法嘅嘢，而嗰样嘢系错嘅话，本身呢样嘢，诽谤法上面本身系成立嘅，即系我无端话你系贼，你系强奸犯啊咁样，咁啊呢啲系都一般嚟讲都系系诽谤嚟噶啦，已经系，咁主要嚟讲睇下佢讲边个咯，有冇令到嗰个人嘅名声受损咯？ 有啊，我系投票之一，我觉得我名声受好大嘅损害、啊。 死啦！系而家咁都唔知搞到。 如果揾到三五万人出嚟，咁啊个个都觉得身受其害啊，咁啊心灵创伤啊，同埋咧瞓入夜晚瞓唔着，突然间惊差佬拍 门，发恶梦 系咪？喂，呢啲系心理上嘅问题嚟，要睇心理医生， 考虑下集体诉讼。 咪咯，而家好惊噶嘛？ 可以告中联办，要每人赔翻五千万都好、啊，真系。 你话非法、啊，大佬会唔会凌晨？ 喂，美国律师啊，基本包揽呢啲嘢喎，揾一班美国律师嚟打。 即系最衰，香港冇集体诉讼法啦。如果唔系咧，我哋一定系成差日集体诉讼佢啊。 边个当时好似有边个投弃权票或者反对票啊？呢样嘢， 边个 集体诉讼有冇啊？有冇啲政党当时反对啊？ 政党嗰啲唔知得唔得 吓？ 你讲肥 一入咗嚟就谂住啄住个芒果佬，你真系。 唔系、哦，我唔系我而家讲政府。哇！你唔好诽谤我嗱，我话俾你听。 你谂收律师信？讲完 唔系喎，喂，讲我想讲翻转头讲，即系拉翻去七一嗰度少少。 系 我谂全面啲咁样讲。我哋唔单止从人数去估计今年七一多唔多人，即系可能出边民阵公布人数，我谂大概 around 30至35万、 嗯， 如果我估、 嗯， 但另外一样嘢好值得睇嘅就系话，究竟七一有冇 after party 呢一样嘢，我觉得先系个重点讨论。 听闻有， 你冇乱讲嘢啊！你有顶帽， 大家千祈吓，唔好胡乱占领中环 吓。OK， 唔好塞住，唔好攞啲车塞住啲路啊！ 你咁样讲就得啦，即系因为 千祈唔好啊咁咯。 呢几个礼拜其实系做咗好多演练，所谓叫较激进，究竟系 in what aspect？当然有人攞铁马冲玻璃又好，冲云石又好，当然有人走去冲门又好，有人坐电动轮椅去冲玻璃又得。但问题普遍公众对嗰个激进占领或者对嗰个激进冲，即系叫冲击咧，系有一个概念喺度。任何嘢系 below 呢个 average， 仲有 below 我头先想讲嘅嘢嘅咧，其实都变咗好 mile。 系啊， 所以我预期到 咗啦嘛。 系啦，所以我预期到今年七一之后系会更加多唔同款式嘅 after party。 系， 同埋你唔好忘记。今年七日系礼拜几话？ 礼拜二，礼拜三要翻工， 礼拜三要翻工。咁啊，原来我睇错日历， 唔系 我哋完全 唔系马压力。你睇错日历唔紧要，但系咧，我可以话俾你知咧，喺有某啲阶层嚟讲咧，个日历对佢嚟讲系唔重要，就系学生，因为个个放暑假，佢哋绝对有能力喺中环咧。好似我哋其实我哋2013年我哋都搞过一次，就系谂住啲人如果可以留到第二朝早喺中环一齐食早餐，你谂下有一两千人喺中环食早餐嗰都好壮观噶， 或者搭地铁 系啦。但系搭地铁嗰个就可能系出现少少问题，就令到啲地方有啲 八达通过唔到闸机啊咁样嗰啲咧， 唔系好得人惊，个个着住黄衫，你好得人惊，个个着住黄衫，乜有旗又剩 黄衫，唔会啩？ 唔会啊嘛？ 佢哋87个着咗个， 咩公民嗰啲你话？ 唔系今年啲衫靓咗好多， 系咩？ 啲毛笔字靓咗好多， 系咩？ 同以往嗰啲有力仔嗰啲又唔同嘅。 哦，唔知啦，呢次唔系今次，就算系都唔会着啲衫啦。就算着系都唔会着衫啦，大家都系普通人。喂，咁朝头早食早餐犯法咩？而家系咪先？ 八通集体坏唔系犯法系嘛？ 因为据我所知咧，又或者据我估算咧，今年系真系有一班人系会搞。 即係類似係嚇，即係會搞 有啲青年人係蠢蠢欲動。 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早幾日阿戴耀廷佢哋高調宣布咗咧，即係唔會提前七一佔中，其實係個目的就係想話俾普遍香港人聽，撇清界線，即係有 關我哋事啦。你唔好嚟拉我啦。 即係有乜東家豆腐就唔好入佢哋數。咁但係其實我即係覺得香港啊真係多元嘅。如果有人覺得係呢個係一個適當時機佔中，又或者你哋有你哋嘅 agenda， 你哋有你哋想做到嘅嘢，又或者你哋覺得條戰線喺嗰度嘅，你哋做下都無妨。但係即係我覺得整體嚟講係你最緊要唔好令到香港人對所謂叫抗爭啊產生厭惡咯。 系， 即系有啲人嘅抗争系好乞人憎噶嘛，例如系 念 力啊，即系 唔影响到你噶，念力抗争啊， 唔系，即系嗰啲我即系 自己喺度祷告啫嘛， 即系 关咩事啊？ 即系嗰啲 祷告你咪天主堂咯、啊，系咪？你广东道做咩咧？ 即系我有特殊特殊能力啊嘛，而家 有咩特殊能力啊？ 即系赌性咁咧，好似 系嘛？ 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啊！ 嗱，咁啊，顺势要帮阿 Donna 做一做宣传咯，六二七啊，法律界 有 呢单 嘢添，吓大壮，你都阿大壮，你都 系我会去嘅，我谂紧好唔好烧白皮书。咁有人劝咗我唔好嘅，费事引人个场啦，咁就所以各自咗啦。 嗰、那个叫做有个叫做汤家华嘅物体咧。佢都係大律師公會嘅前主席啦，咁佢就話要見下嗰日，咁所以咧就未必得，咁我盡量抽時間嘅。 見客又會五點至到五點半咁啱嘅， 咁嗰個客可能炒股票噶嘛，咁咪收咗市之後去揾佢咯。 佢五點半先開會唔得嘅咩？ 唔係，嗰、那個客就諗住喺上海坐飛機落嚟，因為空管架機啊將會 delay 到五點零鐘。 高等法院行去中心法院係點行？你都係半個鐘一定行完噶，大哥。有冇咁啱啊？ 唔系，因为咧个个着西装嘅话咧就热咧，咁你知咧热你会流汗嘅啦，系咪？咁啊男人啊啲汗就臭啲噶嘛，咁啊佢惊啊到时见到啲客就得失啲客噶嘛。 但系某程度上， 你都知道啦， 系冇再人揾食，冇再人揾食，广 播都紧要过，紧要过搞政治。 我估到你啦， 何况嗰啲大状秒秒几廿万上落，唔系两皮嘢嘅芒果都可以俾嘅。 冇再人揾食。 嗱，如果系咁咧，呢一度咧，我就引述翻《蘋果日報》今日所講啦。余潤薇係回覆翻今年出任大律師會公會主席，佢話回歸之後咧， 佢做啊，余潤薇做啊。 余一未会去，今次咧系有七个大嘅前 大律师公会主席， 公会主席包括李柱铭啦、张建利啦、李志喜啦、余一未啦、梁家杰啦、陈景生同埋戴启思嘅。咁但系汤家华就话唔去啦。其实我想问下会唔会有撞期嘅？因为星期五嗰日立法会都有个会议噶嘛。 撞就撞緊，佢哋撞咗，不過即係未必嗰段時間要衝咁解啫。 唔係啊，咁佢喺裏面開財委會噶嘛，梁家傑係財委會啊。 哦， 咁梁家傑咪選咗出嚟， 係咯， 佢咪選咗出嚟，其他人唔係立法會議員。 咁啊，選咗出嚟咪點人數咯？ 点人数？点人 数啊？哦，系，而家不断都点人数咯。 唔系，咁佢要帮手讲下嘢噶，系咪先？ 梁家杰系咪呢个委员会噶？ 哦，不过梁家杰嘅缺席率好高噶。 但系佢上次 当然唔敢芒果佬咁高啦，但系就佢都好高噶，我印象。 呢个你阅读真系好犀利，即系从阿Benny冲入嚟。 呢啲系大事大非。 喂，我哋冇私语，我哋全部讲事实。喂，一个人如果你系声称本土派，竟然喺东北拨款，你嘅缺席率去到98%。你嗰个本土咧，肯定系本土共嗰个本土，就唔系香港本土个本土。 本土共派， 冇错啦。 咁啊，有啲 update， 原来 CNBB 俾人抬咗去马丽。 哦，系啊，八点钟佢啲党羽咧就 po 咗上 Facebook， 就话已经顶唔顺啦。喂，你哋唔系即系作为一个咁严肃嘅绝食，你哋唔系准备定盐水，佢一有咩事就插落去。要佢点埋落去噶嘛？ 插喉，即系插喉添啦！如果生命有危险， 系咧， 惊佢呼吸唔到， 系咧。 你起码都准备一定一队医护人员喺度，佢有咩冬瓜豆腐现场帮佢急救，有咩心脏复苏器啦，嗱摆电，摆定喺嗰度插定晒电。 喂， 梗系啦，佢绝食到死为止，你喺嗰度要救噶啦，救忽救得翻，继续绝食咯，绝食到佢死为止。如果咪点先叫悲壮啊？你咪点样道德感召人哋啊？ 系， 你估你讲下得噶啦？ 即系有晒嗰啲。EL 嗰啲電震器， 梗係啦，佢帳幕都有啦。咁點解唔可以喺入面做急救啫？起碼都打定啲葡萄糖，起碼都有兩三個護士喺度侍候佢啦，係嘛？咁快俾佢入馬麗，大佬，你咁樣係真係毀咗佢一番心意。人哋要一死以明志，你而家抬佢救翻生佢，咁即係咩意思咧？你真係睇小佢。你真係完全唔俾面佢，人哋明明可以捱到三個禮拜，你而家三日就抬走，算係點咧？你而家 冇三日啦，第二日咋？ 有冇啊？唔知啊。 唔係啦，我覺得咧呢樣嘢咧就要向民主黨請教啦。 係 嗱，民主黨佢哋 未嚟之前，我哋講一次， 好似練咗北冥神功咁樣咧，你一定要學下學到學幾個 人。你北冥神功係搞咗好多日啊，大佬。 志偉拜佢做師傅，人哋住十六日㗎。係 啊，十六日。 你嚟先煙兩日就俾人 KO。 唔係，佢可以問下胡志偉鼠出鼠入啲伎倆，佢換咗著墨底喺條隧道，突然間通過去巴士站嗰度搭車翻屋企。 建制派隧道嚟，去立法會門口嚟嗰度。 咁佢係建制派，佢係正義聯盟嚟啊嘛，大佬。話唔定喺即係關佢嗰身身上有隻忍者龜幫佢救一救佢，帶佢灣仔打完邊爐又去翻中國個絕城。咁一 唔 係咁一食料啊？ 不如話有個叮當隨意門咁樣，佢即刻捐入去係嘛？ 我哋要尊重下志燕 B B 嘅，佢當日係話就算去到醫院，佢出翻嚟都再絕食過噶嘛，直至到警察係執行噶嘛，大佬。 係我頭先想講咗啦。 所以佢記住出翻嚟就支持佢， 戴耀廷幫緊佢，佢一路喺度拖個佔中，警察就唔執法，咁佢就一路去無限期絕食，去爭取呢個警方執法，所以戴耀廷係會整死李思 燕。咁唔係喎，咁我哋要急 call 啲網民去馬嚟接佢出刑先得喎。 係啊， 即係佢出院。你七一搞佔中，警方執法，咁李思燕唔使死咯，唔使無限期絕食，係咪？ 啊，戴耀廷口音毒㗎。 以拖到 我變咗快標啊！快標通靈，我而家上咗我腦嗰度。 係李思燕，我覺得嘅佢咧係一定要繼續嘅，因為咧香港唔係淨係香港，應該係有史以來咧第一個為極權 係 絕食嘅人。 係啦，係啦。 嗱，以前希特拉咧都冇人會為佢而絕食噶，即係你要話希特拉係要強硬對抗猶太人，你唔即刻送曬猶太人， 堅持種族清洗， 我要絕食。而且要抗議你希特拉唔係咁做，即係照計佢係第一個啦。我諗即係全世界嘅歷史以來係第一個，所以咧將來佢可能會好似埃及嘅劉德華咁樣啊。 係埃及劉德華， 你哋唔記得有個叫埃及劉德華，當時喺埃及有係喺當地人哋稱呼佢做埃及劉德華，佢就發表支持嗰個穆巴拉克嘅言論，咁啊過兩日穆巴拉克倒咗台啦，個個都千夫所指，好似過街老鼠咁嘅啫。所以咧，即係好多好多時啲人要諗清楚，唔係永遠執政嘅，即係好似梁振英當年係咪譴責屠城責任，係咪原來自己買錯邊係嘛？即係當然好多香港好多人都買錯邊啦，呢個 假咯，你講。 嗰啲唔計，嗰啲老實講，你唔會瞓身啊嘛，係咪先？嗱， 我諗住科迪特啊，出線嘅其實， 我都係，冇得 嗱，冇差懷先係。 嗱，今晚你翻去有波睇。如果你邊個想要貼士咧，就麻煩去呢個花生世界杯個網頁搞一 搞。就跟阿土 嗰個睇㗎， 土已經成為咗 有免費㗎嘛， 冇免費。我有啦，總之就 你有啦，我哋冇嘛。 我有，我一定要睇。 打到 TV 八，即係你咪十九台。 我當然唔係啦，我淨係睇84840啦，因為 now 㗎，我唔係睇 TVB 㗎，係啊。 咁你算係咁啦。 咁啊，希望 匪台， 梗係啦，屌咁啊。点样都好啦，系嘛？希望大家呢个世界杯，大家赢多啲，搵多啲，系嘛？多啲食花生，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好，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喺陈淑庄咯。